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从香港直播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我是佩芬。 先为几位鼓个掌啊！前线的小伙伴终于集合了，真心为大家感到骄傲，因为确实九天下来，我们能够看得到了，不管是微博、微信，还是我们 U Radio 频道里的所有的节目，都是有前线几位小伙伴非常勤勉、专业和扎实的报道撑起来的。真心觉得为大家感到骄傲啊！那今天我们回到直播棚里呢，还是要说说在礼拜六国民党遭遇到迁台之后的最大的溃败，几天之内的发酵。因为看到昨天几乎台湾、香港和这个外国媒体都给予了大幅的报道，那么台湾当然是没有任何悬念的会考虑说马英九接下来他要怎么收场。因为他在星期六晚间的这样一个讲话里面，尽管说到他自己要为败选负责，但是呢没有透露出他要辞职的这么一个意向。虽然有人觉得他其实也是预留了伏笔，但是到了昨天呢，我们又看到另外的消息，也是台湾媒体爆出来的，说礼拜三的中常会上将会有重大宣布。外界呢就说放出消息来说马英九准备辞职了，就是决定要辞任党主席。但是到了晚一些的时候，国民党的新闻发言人陈以信他又出来否认，他说其实并没有确证啊，确实有重大宣布，但是不是说马英九辞职。所以现在弄得外界也搞不太清楚名堂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说国民党已经开始内部在所谓的这个斗争已经开启了。那我今天早上又看到呢，国民党的副主席也是这一次失利的台中市长的候选人胡志强，他在接受陈文茜女士的采访的时候就说呢，马英九如果他迟到明年才辞党主席，将不会被社会接受。这样的选举结果呢，是与民意脱节，也是显示到时代已经改变了。马英九其实已经被宣示政治上的死刑了。另外一边，我们也已经看到呢，这个国民党另外一位副主席就是郝龙斌，他是宣布辞职。除此之外呢，像行政院长江宜桦和国民党的秘书长都已经在选举失败的当天晚上就已经宣布请辞，而且已经获得马英九的批准。所以现在外界最为关心的还是在马英九这边的这个情况的发酵哈，这是目前我们总体上能够掌握到的一些情况。 所以其实你亲身去感受的时候和外界这些传播的信息还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大家的民意，可能大家不管对于国民党执政有多少的负面资产，但是大家希望改变是肯定的。包括在像这次特别意外的桃园县，其实吴志阳桃园市吴志阳的这个当政其实受到当地的民众肯定的，包括胡志强他给台中做出的很多贡献大家也是肯定的。但是大家都在诉求一点，就是要改变。所以可能很多人都是认为现在的整个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的执政可能给民众造成了很多没有办法看到未来生活有能朝更好方向发展的一个希望。所以大家希望可能说换一个政党可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更好。尤其是持有这种诉求的人更多的是年轻人，因为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年轻的这些选民，他们的很大的一个意见就是希望能买得起房。然后很多中年的选民他们会诟病说现在国民党的这个重划土地旧城改造的政策，也就是把土地低价收购高价卖钱，那其实跟大陆是差不多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还会发现有一些非常个别的人，但是他们就希望其实大陆为什么不来这个参与台湾的政治，也许会给台湾带来一个更大的改变。但是这个人他非常有意思，他有跟我说他说他今天是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希望能够改变，但是他将来肯定也会站在这个，如果说共产党去台湾执政，他还是会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因为可能政府永远都会有一些作为是不得民心的，但是国民党在这个方面可能做的确实是太差了，以至于这次国民党基本上六都惨败，只剩下新北的朱立伦获胜，而且这个选票也是赢的差了一点点，不到两万票。而且朱立伦其实在新北的执政是非常受到大家肯定的，像尤锡坤他虽然是这个 民进党的四大天王人物嘛，但是他其实没有什么在新北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政绩的，所以最后能打成这样的一个结局也是非常出乎大家意料的。 好，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哈，不如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礼拜六选举当天各位候选人他们的胜选和败选的宣言，也包括民进党主席和国民党主席他们在宣布胜利和失败之后又说了些什么。 很抱歉，我们没有达到各位的期望，那么这是我个人的责任。我们因为我个人努力不够而无法在这一场台北市长选举当中取得胜利，在此个人深深一鞠躬，感到抱歉。 选举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一大部分，我的感觉大势已去，拖延无益，我应该出来宣布此次竞选结果失败。这一个失败是我个人的失败，是我个人不够努力，个人不够优秀， 还是没有办法以些微的这个票数来落败我想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这个是民主选举的一个结果 九合一选举结果出炉，本党遭遇极大的挫败，我必须向所有中国国民党党员与支持者呢表示歉意，我们让大家失望了。这次选举人民传达的讯息我已经听到了，此刻我的责任是尽快提出改革的方案，回应人民的诉求，我不会回避任何的责任。 感谢台湾，感谢伟大的市民朋友以坚定的意志，相信政治就是找回良心，相信开放政府、全群参与、公开透明的政治理念，相信人因有梦想而伟大，相信众人之智慧会超越个人的智慧，相信民主就是人民做主，也相信如果有选择，应当选择正面和进步的方向。 从今天开始，选举的最后一里路已经结束，我们执政的第一里路才正要开始，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更清廉、更谦卑、更努力，来转动我们桃园的希望，来符合人民的期待，好不好？ 嘉仁在这里承诺，我会做一个市民的市长，会建立一个行动的政府，我们将会更加深入的倾听各种声音，了解民意。 我要以主席的身份感谢全国的人民在这一次的选举中对民进党的信任，我们要提醒全党上下应该要用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的心情来看待人民的托付。我们可以高兴，但是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以这一次国民党的失败为警惕，一个政府如果不站在人民的这一边，人民会随时把权力收回去。 好，听完这一段呢，又把我们带回到星期六从下午开始的直播哈。我们一共是直播了有5个小时之长，也是创下我们 U Radio 开台以来的直播的最长记录。当时在棚里面直播的时候，说实话，听了几位的演讲是很有感触的。一个就是胡志强，他非常的动情。你看，连胜文和胡志强都是说，这是我个人的努力不够，但是胡志强的嘴里说出来，你会感觉他是深情款款的。另外呢，就是蔡英文，我一听我说他怎么可以这么谦虚，就一点都没有那种喜悦，就是喜悦外露狂欢式的一点都没有，非常的谨慎。 我说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感触哈，我不知道两位在现场，当时一位在台北，一位在台中哈，那胜选和败选的你们都是在现场听到的，你们的感触我相信跟我们应该不同。 是因为连胜文跟马英九的这个我都是在现场，说实话连胜文他6:30说就要开始出来说话，我当时很惊讶，因为实际上4:00才开始开票嘛，也就是说刚刚过去2.5小时，那他这个时候说来说他的意思是说，因为当时他外面的那个场子的舞台上还在不断的给大家加油打气，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反超，还是可以怎样的，但他6:30出来的时候他的这番言论就实际上是一个败选的感言了，就是说他自己已经先 票还没开完， 对，已经先自行宣布败选了。但他当时媒体一路围着他从他的这个竞选总部走出来的时候，是他还全程在保持着一个微笑，就以他一贯的这种有礼貌的这种教养很好的形象吧。但是当他上台说这些的时候，也就像樊素说的，好像没有那么的感人跟打动真心的感觉，他似乎是好像是他早就已经预见到这个结果，他只是出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而已。那马英九那场是其实他的这个记者会是一拖再拖，在外面的记者都等得很焦急，而且也是不断的去做一些连线，因为可能彭磊已经是预计说你要尽快的去开一个发布会， 对，我们都看的车队已经一直在跑，说到底要跑到什么时候，我们都很着急。 包括吴敦义的车，他的车队是先到的嘛，他的车队跟马英九的车队之间大概又隔了将近20分钟，马英九的车队才到，所以这两个之间隔的时候，大家就已经等待的非常焦急。然后在这个记者室里面，也是激的记者是越来越多。那最后的时候，大家都在猜测说，肯定是他们里面在开这个内部会议，在有一些内斗啊，不知道会怎样怎样。那当时马英九出来发表了这个简短的演讲之后，就留下国民党的发言人陈以信在那里回答记者的提问。当然，所有的台湾媒体的都会反复的去问他到底要不要辞。虽然说陈以信也强调说，刚才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他会负起责任，但是不会辞职。可是媒体还是要不断的去让他去把这件事情做实，这是当时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感觉。对， 那其实，在台中的时候，因为我是大概5:50左右从胡志强的竞选总部出发去林佳龙的总部，当时胡志强总部其实人非常少的，他的板凳的数位本来就不多， 还没开票的时候就已经人少了， 不，已经是 在开票的时候， 还在计票的时候人已经很少了。但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走的时候大概还差3万票，然后但是我在出租车的过程中，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其实没有在专心开车的，他是一直在听实时的这个广播在报有多少票，忽然一下子票数就差到了10万， 然后呢， 然后 司机就受不了了， 没有，司机说太好了，终于选了那个林佳龙，因为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因为他肯定吴志阳的很多政绩，但是胡志强的很多政绩，但是胡志强做的这个 BRT 让出租车司机开车的时候很痛苦，经常开错道被罚，然后他就巴不得赶紧换一个人，然后把这个事情改了。然后等我到了林佳龙的现场，那人其实是非常多的，有几千人在外面等着，所以完全你就感觉两个场子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媒体也是在胡志强的现场，媒体其实不多，有但是不多，但是到了林佳龙这儿呢，就有很多媒体，包括这个香港的媒体也有很有几家香港媒体在林佳龙的场子外面等着，而且等我到的时候，这个票数的差距已经到了15万票。然后在这个时候大概是6:50左右吧，然后本来因为胡志强是说要这个晚一些才能到现场去讲话的，6:50左右胡志强忽然已经抵达现场，然后我是在这个林佳龙的场子看着他的直播在播胡志强的讲话，然后就说自己败选了。其实现场胡志强在讲话的时候底下人是没有这个声音的，但是胡志强讲完就马上开始欢呼，对，就给林佳龙这边，但是你能感觉到一点，就是虽然他们欢呼，但是他们没有在攻击胡志强，反而是那种你 还是表达出他们的尊敬， 对对，胡志强的这个他确实是有一个大格局，包括在整个台中的竞选过程中，你很少能听到两人在讲话的时候是互相攻击对方的，顶多就是说对方的政策在某些地方有些不足，但是从来没有否定过说林佳龙从来没有否定过胡志强的政策，包括大剧院，包括他建的 BRT 都是肯定，只说自己接棒之后会做得更好，但是他没有说这些是不需要的，反而是在这个林佳龙发表这个胜选的演说的时候，然后有民众在提说我们不要大剧院，我们不要 BRT， 我们只要买得起房，但是你反观林佳龙，他可能也是很了解现状，毕竟他在台中也是做了10年，那他肯定知道如果你不依靠这个土地财政你肯定是没有办法的，他只说自己要建好这个大概类似于香港的廉租房或者大陆的公租房那种的房，但是他没有接这个话， 然后这个人又第二次说，就被林佳龙的现场发言人给打断了，然后就说你就是示意你不要说了，然后林佳龙就继续再发表竞选演说。但是林佳龙也说，他说他特别感谢胡志强把青春献给了台中，然后给台中打下了基础，他一定会接棒做得更好。你就会发现其实两个人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格局，谁也没有在打这个蓝绿对抗的牌，包括林佳龙整个竞选的这种政策和导向，你就会发现他走的是中间路线，他完全没有提要蓝绿对抗，也没有提意识形态的对抗。 佩芬，我感觉这次林佳龙和胡志强之争，林佳龙是吸取了从前的教训，是吧？他从前他就是狠命的攻击你的短板，说你的身体不好啊， 而且 民众很反感的 病例。我觉得那是上一次选举他特别大的一个失误，而且到现在还是被记得的，所以我觉得他也是，而且林佳龙也不是那样去操纵选举的人。可是刚刚讲到，你看春雨，你刚跟那个司机讲，就像林佳龙搭 BRT 也不会拆掉，因为那是钱已经花了，纳税人钱不可能这样浪费的。可是这是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你说马英九的这礼拜将近他到底会不会下台，这是一个重头戏。可是昨天当我看这个新闻，我说我会第一时间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内斗的开始，因为国民党真的是一个就是对外打仗不行，但是对内杀自己人很厉害的一个政党，真的。这个其实你说在马英九，因为马英九你说好一年多下台了，他其实就是一个历史定位的问题。可是后面的人还得要生存，还得要继续在政治舞台下去嘛。所以你说你马英九赖在这边，其实你对整个党是不是不好，或者是对我的前途？我相信很多的这些山头已经开始要准备的放话，然后去就是让他逼宫嘛。可是我觉得你说会到现在，真的是最大责任是谁？是马英九嘛？可是你刚刚提到说蔡英文的谦卑，我昨天在脸书上呢，在蔡英文 的他的粉丝团上面看到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精彩，这是我觉得这一次会对台湾人民很骄傲的一部分。那个人因为蔡英文就讲到我们的胜利嘛，党的胜利，然后呢那个人就留言说这次国民党惨败，对，国民党真的做得很烂，但是也不是因为你民进党做得有多好， 对确实， 而且当就是你要就是现在人民是中间，就是我们会看谁做得好，如果你做得不好我们会离开，所以一样会离开嘛，一样会检验嘛。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选举对台湾确实在选民的一个素质上，我自己觉得是有跳脱蓝绿跟进步很多，至少会不会因为被绑在蓝绿是因为蓝跟绿才投，而是因为这个人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了。 对，佩芬刚才说的这件事，其实在台北的选情方面也有特别明显的体现。像柯文哲的这个他的胜选之后呢，他的很多支持者都是到晚上十点多都还没有离开他的竞选总部附近。那我们也是在那边做了一个街访，很多的人都表示说，不是说因为真的喜欢柯文哲怎样怎样，而是因为不想国民党做得太烂了，所以才会去投柯文哲。那同样呢，在民进党跟国民党之争之中也是这样的，就并不是说民进党跟公民的意识是完全站在一起的，而只是说民进党跟公民的意识一起站在国民党的对立面而已，是在这个程度上他们是在一起。但是将来民进党上台执政之后，在各县市的执政中，他们也一定会有一天是要跟公民意识站在对立面，到时候他们要怎样取舍呢？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他们，所以我觉得蔡英文的这种谦卑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今后他知道预计到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我觉得蔡英文他可能还必须得弄清楚几个问题，比如说他们本来没有预估到的桃园的情况，是吧？最后为什么会大胜，而且呢也没有想到这些 其实游锡堃输的也少， 是吧？ 也比 就是比如说还有这个什么新竹啊，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赢嘛，所以会不会对蔡英文来说他也必须得搞清楚，就是投他们票的人他们的期待是什么，为什么会投给他们，能不能满足这部分人的期待。我相信这可能也直接关系到他2016年的一个策略的制定和选择哈。那今天我们聊到的还是台湾政治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地方选举九合一选举的这个后续的情况。那现在非常关心的就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他们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办，以及为什么国民党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溃败，它的原因是什么，中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点，就是大陆的态度是什么。那待会儿呢我们请三位在前线跑了九天的记者回来再跟我们有更多新鲜的分享。三立化新闻稍后继续。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athy， 我是佩芬。 好，继续我们来说说台湾九合一选举的后续的发展情况。其实我们在选前呢，大家就有一个预测哈，说最后九合一选举最为关注的所谓的六都选举，那中间最重要的又是台北和台中，那这是一个指标，就是能不能定义国民党败选。你看台北和台中的这么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县市长整体的席次。之前台北和台中都是国民党执政，但是现在全部变天，台北变成柯文哲是无党。台中呢是林佳龙民进党。那县市长的整体席次方面呢，从前是22个县市当中的国民党有15个，民进党是6个，无党籍是1个。那现在选举过后呢，是变成国民党仅仅是剩下了6个，而且最重要的六都当中呢，他们仅仅是保住了新北1个。那民进党是拿下了13个，无党籍呢这次是有3个。所以呢，不管是两大指标哪一个指标来说，国民党都是惨败的。那刚才我们说到马英九到底要怎么样去为这次溃败负责哈，他尽管没有说自己没有说要下台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外围的这些已经开始多米诺骨牌式效应产生了，比如说郝龙斌已经开始说辞职了，包括他的行政院长江宜桦。但是江宜桦的辞职就让人觉得很诡异，因为毕竟行政他按理说是中立的，尽管说 党政应该分开， 尽管说大家对于国民党的丧失信心是因为他的内政处理的不好，但是首先辞职的肯定并不是江宜桦。但是今天我们又看新闻，他又创下一个历史了，就是行政院长呢，他要率领他的81名的政务官在今天的临时行政院中呢提出总辞。所以呢，这也是国民党历史上的首例哈，就是中央行政权为地方选举势力负责下台，从来没听说过。 所以我记得我们那天开票的时候听到江宜桦，我已经第一有这种感觉。这两天其实台湾民意上也有这个感觉。不过如果你说再去合理化解释，它确实因为这是整体的一个民意风向的转变，是因为对你国民党马英九政府的执政的不满嘛。那或许这行政团队确实他在执政上面的政绩不如人意，所以他的总辞，如果你真的要帮他找个台阶下。可是这两天也有一些消息，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注意到，其实你会发现也挺怪异的。就像说有开始还是路媒，我看到是一些内地的一些做媒体的朋友转的，说有传说胡志强要去接行政院长， 但是 胡志强接行政院长不是说去接马英九的党主席吗？ 你看哦，有些行政院长， 对啊， 也有 接党主席， 我看到是接行政院长，两种都有，是两个声音都有。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呢，到底是什么？一个，如果这消息是真的话，你会发现国民党的文化就是败选之后，然后就有一个往北部就有一个位置在，就有一个位置在。我说如果他是真的，就是输了之后你打了一场仗，然后北部就有个位置等着你。这是我们之前也提过，就是跟民进党的选举文化完全不同的。民进党你输了，你把他留在这里生根，继续再跟我4年后再拼。可国民党呢，我帮党打了这个，虽然我输了，我漂亮的一仗，我辛苦了有战功，我到北部去也许入阁。可是如果是假的，其实你就我刚刚提到国民党的这种内斗文化现在就开始了。因为胡志强这个消息，不管是党主席或行政院，这一丢出来，媒体舆论马上开始说，拜托都已经输了，而且你在台中，人家台中人都不给你机会，你还想要接一个更就可能就是行政院长这样子的位置，有可能先把他丢出来见光死，就是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内斗的一个消息。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两天很多的关于国民党的各种风声 人 都已经出来，现在也有在说朱立伦接党主席啊，那也有传是吴敦义会先接嘛。 我听到的是彭淮南，就现在央行的总裁去接行政院长。 所以你看我们在彭磊有两个人听到都不同的消息，所以你发现各种的消息现在其实就是国民党的内斗其实已经开始， 而且这些消息有的是确有其事，有的可能只是为了先放出来，然后让当时这件事情不能够成事。 但是当时我刚才我有查了一下新闻，说彭淮南和胡志强都出面否认自己不会去接任党主席， 所以现在否认都不知道是不是真 的， 是吧？ 对， 所以很多很多种猜测哈，但是反倒你看民进党已经扫除了所谓党内的几个太阳，是不是蔡英文是绝对的中心，主要是现在就大家猜测将来2016年的话他拍档谁，是吧？到底是赖清德呢还是哪一位呢，是吧？这个是大家要考虑的。那你反观国民党这边，尽管说还有1年半的时间，还不能确证的说他们后年就完全没有机会，但是你想派谁呢，是吧？朱立伦、郝龙斌还是吴敦义还是谁，怎么样一个拍档法，大家想不照一个组合。我看昨天钮泽勋又接受明报的一个采访，他讲如果是朱立伦派跟这个吴敦义去，他说必输，这个是不用想。 裴芬立马露出很不屑的表情出镜， 是因为吴敦义吗？ 对。 但是我之前有听过这么一种说法，包括很多选民也说，他说如果是丁守中出来选台北市长，那一定赢。 哎，这个也是很好奇的地方哈，为什么当时连胜文出来？你看。宋楚瑜他从头到尾他都没表过态是吧，连胜文从初选到最后败选他都没说过话，其实你看他不说话意思就是不满嘛是吧，尽管他不是国民党的，可是他作为蓝营的这么一个大佬他不说话，这已经说明问题了吧。 因为 丁守中深耕20多年，台北哪一个地方哪个角落他没走过啊，最后还是轮不到他，也很多人不满意的。 对，因为实际上像那个我们原本计划是30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可以想要去约宋楚瑜做一个访问嘛，但宋楚瑜他的秘书就说他是投完票当天下午，也就是29号下午 就 立刻要飞往其他的就是台湾以外的地方，有一些事情必须要处理，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也是可能要避一避风头，他也知道大家可能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要问他。然后说到台北市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坐出租车司机也会跟他们去聊一下大家的一个对于连胜文的看法是说他们都不想要连家的王朝再继续了， 确实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导致连胜文败选的一个原因。实际上一开始在党内初选的时候马英九也并没有主意这个连胜文， 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刚一开头提到为什么连胜文的败选改那么快，还有就是胡志强会说到感觉让你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其实他们有一种感觉一路以来就这个党在真正的支持这个感受。我记得我上次也提过，就是我们在跟胡志强行程的时候，那地方党部还批了江宜桦嘛，连胜文也有这样的感觉。刚刚其实 Cassie 提到，一开始其实马英九并不就是在他跟丁守中之间里面，他是挺丁守中的，甚至马英九投初选的票也是投丁守中的，所以呢，其实到确定连胜文开始就是确定他是台北市代表国民党这个候选人之后呢，其实整个党就是没有动起来。我记得我举过例子，就是动起来是冰冻的动起来，不是真的活动起来。所以一路起来他其实慢得很就后面到后期可能才有奥援。可是呢你说台北市如果真的是丁守中呢，我只能告诉你就他会输的没那么多， 没那么惨。 但是因为丁守中虽然他深耕20年，但他的一个政治魅力上面的一个那种，他又跟林佳龙不一样哦。林佳龙其实还在曾在一些电视上，就在他的全媒体上面的曝光度是有的。可是丁守中他不是一个太有这样魅力的一个明星，我觉得在台北市他一样不是一个而且他是比较靠近深蓝，就传统国民党的这样一个意向，所以你会觉得他不太能够可能得到中间选民的这样的一个，所以我觉得他顶多就是会不输太多，但是我觉得要赢可能对上柯P这次其实很难。 其实现在我们就看到很多马后炮的言论就出来了是吧，你看我都猜得对吧，国民党必败，就开始分析各种的理由，就说到连胜文他的这个权贵呢，不是说你权贵就有什么原罪啊，当然我自己觉得你可能现在不符合就现在年轻人的这么一个选民的一个价值的导向，但是呢你说在国民党里面你如果是世家，你是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资源，这个对你来说应该是优势，但是他后期打的什么悲情牌啊，什么经济牌啊，什么夫人牌，他全都没有奏效，这就很说明问题。他们现在就分析说啊，因为连胜文他根本就没有表现出一种同理心，你看后面他尽管是很多广告似乎去跟这个基层接近，但是经常犯一些就是很让人啼笑皆非的这个错误，就包括他最后一支广告就说让年轻人去听你们父母的话投票，拜托年轻人都已经有投票权，都20几岁，都成年，都长大了，怎么可能你让现在年轻人去听父母的话是吧，大家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一看就你还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就完全不了解我的心，基本上这样一种宣传，这样一种广告出来你已经必败，就从这些细节能反映出他们整个的思维是非常的僵化，是完全没有跟民意和这个现实来接轨。再一个呢就是说现在民进党他结合所谓的反服贸的势力，就是激化了党内反马反商反中的气氛，就把台湾所有的问题比如说南北失衡啊，贫富不均啊，世代失衡，全部归结于马英九的当局。还有一点呢就是台湾现在的政治经济结构矛盾和社会气氛都不利于 执政的国民党，于是呢民众就用选票深深的给了马英九，给了国民党这么大的一个教训。其实这中的有些点我觉得也是马后炮，是吧？你不见得所有的责任都是归结为连胜文或者归结为马英九，他有很多是积累的，甚至从陈水扁年代就积累的，一直都没有解决掉，只是国民党非常非常不幸运，他自己也不争气，到最后把所有的败仗都是往自己的身上揽了。 我讲连胜文这个，我再举一个计程车司机的，他如果打说小孩子要听爸爸妈妈话投票，可是爸爸妈妈有没有要硬逼小孩听话呢？我做了一个计程车司机，我记得他有讲他们家就分裂，真的，他就是要投连胜文的，他儿子就是要投柯文哲的，他妹妹因为兄弟兄弟们都是公务员，所以也都是投连胜文的。可是我说，那你这样在家里会不会吵架？他说不会不会，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那我们虽然会辩论，但是大家就互相尊重。所以其实现在的父母亲 父母都脑子 变了，也不是那种威权，就是我一定要你怎么样。所以你打这个东西，你既诉求不到小孩，其实对父母也可能是反感，又把一些父母觉得你这样很， 没错，我根本没这么想。 对，所以我觉得完全是策略上的问题。 感觉连胜文一直在被猪队友拖累，就是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很多的都是这个样子，包括说我觉得他的这种权贵，他有的时候反映出来的一种有一点何不食肉糜的感觉，但是他这个并不可能并不是说他故意要这样子，而是他从小生活的环境就太高大上，跟没有跟大家接不到地气，所以他表现出来的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说出来这些话好像怎么样去可能显示出我的高大上，而是说他确实是发自内心的，他真的就是这么想的，也不能怪他。 对，而且我在柯文哲的场子也碰到一个家长嘛，他是上有老下有小，他和他的孩子都是想投柯文哲的，但他的父母是坚定的要投连胜文的，甚至说是给他钱让他去投连胜文 贿选。 对，而且这个过程中呢，柯文哲的这个团队也出了一支竞选广告，就叫说这一票请听你孩子的，然后那就是完全对立的一个， 是说父母你有多久没有听孩子说话，就这一段 对， 也是揭示世代之间内沟通的。 所以其实你就看，我就发现整个这个竞选团队真的是非常不一样，你就感觉在连胜文这方面，他虽然是个年轻人，但他做的那一套东西都是特别老套的，就像这个特别刚才说的就是特别僵，但是在柯文哲这边那就是完全的互联网思维，年轻人思维，就完全就是接入了整个年轻人的生活，你就会觉得他非常的与时俱进。 他好像连一个电视广告都没有，他全部的宣传几乎都在网络上， 他只做了那一支广告，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支呼吁年轻人 黑白片嘛， 对，呼吁父母来听年轻人的投票，这一票跟着你的子女来投，所以其实就是包括我们去不同的竞选总部，你去连胜文那边你就感觉就没有人来招待你啊，也没有人管你啊，你进去顶多就是别人问你坐在那儿看看电视什么的，但是你去了连那个柯文哲那儿，就是一波一波的人来是不同的目的，一波来给你推销他的文宣产品，然后这个是先送给你的，然后这一波说你要不要买柯文哲的书，然后是可以给他捐款，我们还有其他的这种产品，然后再过来一波说你要不要喝水，给你送了一杯水，再过来一波说你要不要投票那个联署说罢免蔡正元，然后这一波过去了之后又过来一波问你要不要反核四，然后再过来一波说哎来个粽子吧，然后你有什么事跟我们说啊，然后你就发现一波一波的人都来特别关心你，你就感觉你是就像你去买东西一样，你就热烈的被包围了。对， 其实早在这个我们去台湾之前，我就已经感受到两边的这个竞选团队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像我们之前因为要先跟他们的竞选团队联系一下，希望可以收到他们的一些新闻稿嘛。那当时我打去给柯文哲团队的时候，因为是直接就是网络上找到了他的竞选办公室的一个总机的电话，打过去之后接过去，他们就很快的就说可以加我们的 line 进去啊，然后是一个及时的通知嘛，然后还立刻说那我把我们的新闻联络人电话给你，如果你到台北来没有收到我们的信息的话，你还是可以 手机还是座机？ 手机，这是我当时就很明显的感受，就觉得哎，这样很方便， 很开放。 对，那我打给连胜文的竞选总部的时候呢，连胜文竞选总部只是给了我一个座机号，我说那可不可以？因为我有了刚才打柯文哲的经验，我就说那可不可以把新闻联络人的手机号给我？他们支支吾吾半天，然后说哎呀不太方便呢，那你来了就还是打这个座机转什么什么几几几号？ 你说24小时有人接听吗？你们 是就这样的一件小事，实际上我想现在回想起来，在你我去之前，可能就应该已经预见到就这样的两边的竞选总部的一个竞选团队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做派，实际上已经是为他们的输赢埋下了伏笔。 对，一边还是非常官僚的。 对，而且你看我经常跑柯文哲的场子嘛，所以他的那个新闻联络人都认识我了，后来以至于我们都会聊天打闹说你是大陆来的又是香港的媒体，你为什么要来采访柯文哲啊？然后就当着大家的面要让我回答问题，就大家都互相开玩笑，然后但是你去连胜文那边就是你离得远一点，我们要给他一定的 的这个距离，媒体们都往后退，然后你能让那个连胜文能通过，都是这种态度，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哎，但是媒体他们会现场就抱怨吗？说你们用这种思维肯定不行。你对 媒 体都 没有媒体会抱怨，但是有一点特别逗，就是我记得有一天我去跟连胜文的场子，然后下午的时候是连胜文和柯文哲七点半都有一个扫街。郝龙斌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就跟他周围的那些媒体说，你们晚上去跟胜文吧，我请你们吃鸡排，好大的鸡排，因为在士林夜市嘛，非常有名。但是、他马上就说，但是不能超过29块钱，要不然那个你们可以告，我是违法的，你们可以告我的。然后后来那个媒体就说，难道我们这么多人分一块鸡排吗？所以你就发现，其实他们这种做事方式是，甚至你说这算是贿赂记者吗？ 嗯， 不算还是算呢？反正有这个意思，对吧？但是 没分这个， 对，但是你能看到这是非常老套的那种做派。但是你在那个柯文哲那边，他就是会把这个行程发给你，然后你一看他的行程，就会觉得非常吸引人，因为他的名字取得就不一样。 比如说呢？ 就比如说两个人有一天是都在忠孝东路，那柯文哲。写的是说柯文哲与年轻的伙伴们一起游忠孝东路 啊， 那连胜文那边就是扫街 啊， 那你一看你 这俩字扫街啊， 对对，就是扫街拜票嘛。你一看你就会特别好奇，说柯文哲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子的，要不去看一下。然后你对连胜文那个就是没那么大的好奇心。我当时就是路上会发现，因为连胜文那天迟到了，有很多媒体都是赶紧连胜文这边拍完了就赶着去柯文哲那边了。 他迟到有说原因吗？ 没有。 哎，这又失败是吧？就你看种种积累的媒体对他印象怎么会好？佩芬，我记得当天他回来上节目的时候给我拿两张报纸，他说你看这是台湾昨天的报纸，对媒体对林什么真的不客气，说他去扫街差点被鸡蛋砸中。 可是我觉得回归到 反映到 其实在候选这么紧张里面，其实团队真的很重要，因为候选呢完全是把自己交付给团队，他没有太多时间是由团队来安排，所以我只能说这次的团队真的变成连胜文的。 为什么柯文哲他都能请到这么好的团队？ 其实我觉得不是，而是在蓝绿之间，他们愿意给年轻人或愿意听年轻人机会这样的一个作风。你看这次其实后面你说马后炮，跟我觉得是真的。这次其实在连阵营里面，一开始是由总干事就是蔡正元强势主导，因为开始觉得太简单了。你看蔡正元现在也躲起来了，马上飞出去躲起来了，避风头嘛。可是他的一个强势主导，他觉得他有经验，他要由他一人意志来打这个选战，上面有很多这样的人。可是民进党呢不是，我可能有主要的，例如说姚立明姚老师是执行总是总干事嘛，可是我充分授权跟每一个，例如说文宣就让这群年轻人去搞，或者组织我让，那我就主要来做这个，也许面对媒体的这回应的东西。还有我们其实包括在南部跟陈菊也是一样啊，他的文宣其实就完全给交给一个年轻人，大概就30上下。 对，这个我很好奇，你说陈菊当了这么多年的市长是吧，他的文宣是不是每一届他都有变化的？ 其实大部分他的形象就是在花妈， 嗯， 你可能顶多有些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可能这次花妈因为有多了一些政绩，可能花妈会有一个 什么样。他又不怕老土吗？ 其实花妈不会，其实花妈不像老土，我觉得 十多年 他 也没有变，难道不会？ 他其实不是说十多年，应该说陈菊在他的政治经历上，他大概是在2000年之后，才开始有这样，就是开始选市长。到台南才有这个花妈的形象的，那是因为在可能在陈水扁之后，其实台湾的选举才开始有所谓的文宣。因为如果不知道大家就是那么年轻，有记得阿扁那时候最红就是一个扁娃，就是阿扁娃娃，那时候真的是全台湾疯狂啊，才知道有原来是选举可以这么可爱的选举，到后面才有这些人跟。所以我觉得这次蓝军会败很大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在团队跟整个文宣的操作上确实也真的输了一大。 哎，你说到这个我特别想说一点，就是因为我去采访了朱立伦，然后我接触到了所有的蓝军阵营，朱立伦是文宣做的最好的，就是他那个办公选举办公室有一个铲子，然后是金铲子，然后旁边有一个小人是他的那个卡通形象，而且出了很多附属的产品，像什么朱古力就是一块巧克力给大家吃，还有那个他的这个选举的口号是 doer 嘛，就是做事的人，然后他就做了这个杜尔饼，然后就是一块饼干，然后他是其实是最接近年轻人的。但是有一点，他虽然文宣在这方面做得好，但是你进去他的竞选总不一样的，坐在那儿都是一些老年人，然后也没有人招待你，然后就说啊，你来拿几份广告吧，就是那种哎，我们给你，就慢慢的就你就能感觉到那种节奏特别慢，就是老年人去那儿休闲看电视的一个地方， 喝茶的地方。 对对对，但是你反观再观，就是绿营的这些，他们不但是这个 就是文宣的创意做得好，他们的整个服务和思维都是跟得上的。 嗯， 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朱立伦这次的赢也可能就是因为他可能更在国民党内已经算是更开放更接近这个年轻人的思维的。 我其实我感觉你们说的这些还是表面上的文章哈，就是一个包装。所以刚才佩芬说那个点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探讨一下，就是说你到底是要一个明星还是要一个踏踏实实帮你做事的所谓的公仆，所谓的仆人，就是为你服务的。这个可能也是很多的民众在投下选票的一刻要去好好的考虑的。你说尽管这些明星他外面很风光，说的话也很漂亮，很会讨你欢心的，但是他实实在在做事情的能力怎么样哈？这个恐怕是比所有的包装都要重要的事情。不过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就是说大陆中央他到底在这个里面他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国内的媒体报道的非常非常的少，因为你看当天晚上只有新华社的通稿，你第二天看几份大的报纸他都是刊发的通稿，也会发现呢他基本上电视媒体上是不太会给到绿营任何的镜头的。所以大家只要锁定我们凤凰 U-Radio 综合台啊，能够看到这些绿营们他们到底在当天说了一些什么。这个在国内也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半封锁的这么一个阶段了哈，所以这也是能传递出一些消息的。是不是说民进党他们的当选还是对于大陆来说，对于两岸关系来说是一个让人很忧心的这么一个结果哈？这个也值得探讨，我们再休息片刻，等会儿继续。 恋爱时，分手后，喜悦时，孤独中，陪你走过喜怒哀乐。 凤凰 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我是佩芬。 说到我们在隔岸这边观察对岸的这个选举呢，我有一个几个大的感受，就是说你看我们在文宣里面经常听到他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在哪里深耕了多少年。 嗯， 我如果跟大陆的情况比较的话，你很少发现哪个市长哪个省长他在一个地方干十年是吧，他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为了短期的政绩考虑，我弄了一个楼盘，弄了一个工程，我自己没干完我扔给下一届就算了，都是那种所谓的烂尾工程非常多。再一个呢，就是每一个选民他都非常珍惜自己的投票的机会。我看到有新闻就报道已经是100多岁的老人家了，他都已亲自跑到票站去投下他自己那一票，就非常珍惜手中的权力。那再一个就是你胜了也显得很有风度，你输了也显得非常有风度，就是不会有出现这种暴动式的难以接受的这么一个结果，这种没有办法去控制的一个情况出现，就是所有人都很有风度感觉。这个也是就是说华人世界里你要是选举的话咱们还是可以弄得非常漂亮的。所以我觉得这些我觉得还是台湾人让人非常敬佩的。 我觉得这种风度也不是一年两年练就的，也是这几十年来台湾民主发展的一个成果。我觉得佩芬可能有比较多要分享。 不过其实我一直在讲民主一直都是永远都是一个在学习跟进步的课程。我觉得不管是对政治人物跟对选民都是一样，其实你只能说一次又一次会变得更好。就像你说用这个选票去教训国民党，也许下一次回来的国民党他会比现在更好，这就是选票的用意嘛。可是刚樊素讲到一个，我就回归到实际原点，到底究竟要选一个明星还是选一个？可这有些时候就是一个民主选举里面的很，你能说很吊诡，当然不是，你必须，当然你必须要能够先上得了，你才有办法去做事。如果你就算是个做实事的人，要不你就是像你一路的政绩是一个很漂亮的成绩单，我觉得你可能不需要太多的。可是就算你是一个做实事的人，如果你没有宣传管道，人家也不知道嘛。所以只是这中间怎么去平衡。可是当你变为一个政治明星上去的时候，我说过其实市民会有这个眼睛去检验的。我昨天呢看到就是柯P其实推出了一个试验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他这次或许会给台北市带来一个不一样。我说他会不会做得好不好，我觉得还现在还关讲太早。他讲呢劳工局长，台北市劳工局长，他这次靠 自己选， 自己选，他用那种网络评选，你可以去寄出你的履历来去大家来应征，也许会有一个遴选委员会来选出这样的人选，之后呢由台北市民来自己选自己的劳工局长，这是一个创举。所以其实你说这中间你说到底这样会比较好还是说怎么样，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过程。但是民主就是这样，如果它不好，四年后就会 检验嘛。 但这样会不会风险太大了？你说你怎么去把握老百姓的这么一个标准和眼光呢？ 可是其实我跟你说，你说风险，我常常讲了一句口头禅，就是四年的代价给得起。但你说这个话可能讲得过于潇洒，是因为有些时候城市的竞争力跟台湾的竞争力不是这么潇洒。你等这个四年，你发现没关系，给他试试看四年，可是四年之后台湾就没得竞争了，有可能是这样的。 对呀、啊， 可是这很难讲。你就像说，你说明星会不会做事？像台南的，就是高雄这两个陈菊跟赖清德，这次赖清德预选完叫做赖神呐、啊，神呐、啊，对。然后陈菊啊，哇，破百，将近要百万了，这是全台湾最高的一个票数。其实你说他们造不造神？其实我觉得某些程度是，因为我们也讨论过，陈菊不管气爆、睡觉、淹水，其实他的民调是越来越高，你无解的，我连我都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那你说赖清德，其实真的你在台南铁票，就算他2016跑去选，他一样乡亲还是很挺他，他是不是造神？他肯定是。可是对于这些支持他们的人，其实你说他有没有政绩？我们现在在批评他可能有一些做不好的，可是在这些人眼里，他们的政绩也是非常漂亮的、啊、所以我说只能说民主里面或许有他的，你会觉得很奇怪的地方，可是他透过每一次的成熟，可能这个检验的标准会更加的清晰跟更加的严格，那更加的完美。 其实你刚才说到民主嘛，然后很多他们台湾的选民反而会问我说，其实大陆来执政会不会更好？因为大陆它不存在蓝绿对抗，也不存在这个政党的对抗，然后一党执政的话，很多问题马上迎刃而解，你的执行率啊，你的这个民怨的积累程度肯定都没有那么高，因为两个政党对抗，毕竟两个意见相左，有的民众就是支持蓝营，有的民众就是支持绿营，反而造成了很多这个民意的对抗。但是就是很多人他其实不了解大陆的这种政治现状，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解释，我说你看你们现在存在的问题，都会在大陆也有一些反应，但是有一点就是大陆只是一党执政，很多时候不会有那么多民意的对抗，但是也不会听取民众的意见。那很多时候的话，就有一个台湾人给我总结了一下，那照你这么说，那就是一句话，绝对的权力造成了绝对的腐败，那台湾可能相对的权力，相对的腐败，所以也有相对的透明。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选民也在一点一点的进步，就包括说像刚才问到说柯P的这个新政有没有可能实现，然后它的这个风险大不大，我觉得也可以试一试，就是像佩芬说的，四年代价给得起，大家不妨去试一试，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选民也会有一个成长。而且我有一个感受是，可能在这一次的九合一选举之后，再看台湾的政治，再用以前的简单的蓝绿两分法，也许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我感觉是这次的采访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可能铁票的这种深蓝和深绿还是以年纪稍微大的一群人为主，那随着慢慢的这群人可能慢慢的老去或者说怎样，实际上慢慢的这个中间选民会变成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但以后这个中间选民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这些中间选民他们其实可能没有蓝绿的颜色之分， 而且是非常实在的看你具体会给我什么，能不能给我未来一个希望哈。那今天时间不多，最后这问题一定得解决，就是说中央是怎么样看这个态度，因为现在我们仅仅是看到国台办的发言人，他是说密切关注，而且呢也是了解到这样一个结果，但是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评论过这样一个结果，甚至最开始这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他在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活动里面也被记者问到，他说你怎么看柯文哲他现在没有承认这个九二共识，他说我们不对具体的候选人有任何具体的评论，他们只是关心啊，这是现在大陆的一个取态。那同时看媒体上大家也会非常的明显的可以留意到，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新闻还是来自于蓝营，也会告诉大家蓝营现在是失败，马英九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但是对绿营几乎是很少提及的，这是不是反映中央一个态度？而且现在很多人在怀疑说，你看香港和台湾现在都是出现了所谓大陆当局不想看到的这样一个情况，会给人一种错觉说，是不是只要你跟中央一近，台湾和香港的选民他们都会不买账，台湾和香港的市民他们都会觉得是有一种不安的这么一个感觉，你们几位怎么看现在的这样一个 情势？就我想我倒不完全觉得这么这样，我觉得其实民进党这次大胜，国民党大败，我觉得其实中国大陆的政府其实应该一早就已经猜到了，我觉得以他们长期在观察台湾的选情，不至于会完全失算，但可能有个别的现象，桃园这种东西可能真的我连我都跌破眼镜，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趋势是基本上可以预测得到的。那你讲到其实两岸关系，我觉得一早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已经做好了2016年会是绿营执政的准备，所以我不觉得他们完全是没有准备过，现在或许在讲一些细节上的一些操作上怎么，就像说讲柯文哲 者不认狗二共识，那双城就像跟上海之间、台北之间的这个论坛，你要怎么样继续去做？可是我觉得柯文哲也不是一个就是这么笨或是怎么样，这双方在怎么样用智慧去斗智，我讲斗智，可能在这上面，我觉得后续观察现象定有点早，可是呢，反倒我觉得民进党现在你说他的胜选，他也未必不是一个就没有难题要面对。蔡英文如果要2016，他其实现在最大最大的一个关键就是他要怎么在两岸论述上去让中间对他有疑虑的这些人去相信他，还有对中国大陆至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去谈的人。我觉得这也是他未来的难题，所以我倒不觉得完全这个问题都在中国大陆身上，而是其实民进党也有很大的难题，他必须要在这上面去做得更清楚一点。 而且就两岸的问题，你刚才提到柯文哲嘛，当时我也专访了柯文哲的竞选总干事姚立明，他说两岸的交流如果柯文哲上台不但不会停止，反而会扩大。然后他也提到了刚才佩芬说的城市论坛，包括很多两岸在文化方面的交流，他们都会想办法把他们做得越来越大。所以你看，其实所有的候选人在对两岸交流这方面其实是没有疑虑的，就是一定要交流，而且越大越好，因为只有这样你可能在本地的市民才能真正受益。包括我跟了这么多行程，你就会发现所有的绿营的候选人没有一个人是打了这个意识形态牌的，都是走的中间路线，都说我们要交流。包括蔡英文很多情况下演讲，他只说台湾的民心思变要改变，而且是对台湾的政治现状，也就是马英九的执政政府有改变，但是他从来没有提过说两岸这方面的问题。 这也是他聪明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因为他现在如果是为了一些绿营的这个深绿的铁票而做出这样的一种绝对的论断的话，对他将来执政以后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是， 他 现在话都没有说满，就是进退都可以有度有空间。今天我们就暂时只能讨论到这么多哈。但是说到台湾，环球时报之前有个社评就说大陆民众对台湾的地方选举一点都不关心，我觉得实情不是如此，因为你媒体报道的少，大家并不知道台湾到底在做什么样的选举。如果你媒体炒热，我相信很多的民众是非常有兴趣华人地区最成熟也最有特色的一个选举制度和选举文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那说到台湾，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就是说台湾承载了我们的过去，也预示着我们的未来，甚至说它包含了我们所有对民主的想象。那我相信很多人依然是怀抱着非常大的好奇心去想要更深入的探究台湾的这个民主制度的运行到底是优胜的地方和它的现在不完美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哈。那凤凰 U-Ray 的综合台也是一直会在为大家持续的关注，也会发挥我们在台湾这块地区现在还保有的可能在大陆非常稀缺的一种所谓的资源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在收听我们节目。那最后我再预告一下，如果大家错过了我们星期六的这个台湾九合一开票特别节目5个小时直播的话，现在可以在凤凰 FM 上面找到它的重播的地址。如果大家打开那个 APP 找到凤凰 U-Radio 的频道，会看到有一个九合一决战九合一的专区，那么我们所有跟台湾九合一选举相关的所有的专题节目也好，还有我们的直播内容也好，全部都可以在里面找到。那大家如果听完之后有任何想反馈到我们身上的，也欢迎在微博上跟我们联络啊，微博可以搜索我和春雨的名字，我们都是一个认证的一个情况。那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Cathy， 我是佩芬， 拜拜， 拜拜。